假如听到奇安两个字，你有以下的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腹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安毒了。 这个时候你仲唔快啲嚟解下毒？ 奇安迷会，奇安迷最佳追水嘅集中地，每日新鲜嘅奇案或者陈年经典嘅奇案都可以喺度分享到。仲有悬疑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安迷会，你今日 like 咗未啊？ 一宗骇人听闻的学界奇案，发生在1993年7月的暑假时分。土瓜湾木爱小学校长黄世明被发现半夜三更在一个停车场焚烧学校会计刘容梅的尸体，并怀疑曾经进行过杀害的行为。当被捕后，他对警方交代了事件的经过。 我哋等阵间开会要交代清楚啲数啊！之前的事我不玩了。 不玩？哼，账目全部都是经你签名批核的，上身那个又不是我，你说不关你事，那就看看有没有人信你咯。 你做到那么绝，好，我到时什么都爆晒出来，你不用旨意了，信了你。 你个衰人啊，我还没死过。 死啊，死啊。 哇，你个贱人，我还没死过。 呢一幕喺学校会议室静悄悄上演嘅杀人故事，喺庭上又出现咗另一个版本。到底边一个先至系真相，极度耐人寻味。 成日都話咧，即係即係過咗身嗰位咧，永遠都係咧冇發言權嘅，係啦。咁啊喺即係無論喺警方面前或者法庭上咧，都係殺人兇手咧就自己喺度自説自話啊嘛，好多時係嘛。咁究竟佢講嘅嘢係真定係假咧？永遠都係其實講嘢就一定係啊，永遠自己嘅對自己有利嘅啦，講啲嘢正常 嘅。一定㗎啦，冇錯啦。 係咯。係 啊。 係啊，就算你即係偷嘢食咁啊，你都永遠都係。即係都唔會話自己係話餵食㗎啦，梗係話即係你擺到橫掂冇人食㗎咯，咪食咗佢咯。 一定諗個原因出嚟 嘅。係啦，即係你永遠都係講啲嘢都係抱自己嘅。好啦，咁啊，但係咧，究竟即係其實當時咧呢一個黃世明校長咧，佢就喺呢一個警方面前咧，佢講咩咧？就係頭先佢所講嘅嘢啦。佢話咧，其實佢咧就係一直同佢承認嘅，即係承認佢自己咧就同呢個會計咧就一齊係有斂財嘅。 是， 但是呢他又強調在下會計是分大份一點的，他又講這件事。但是呢他就說其實當時他即知道了這件事東窗事發之後呢，他不想玩的了，不想玩呢就想跟這個會計說清楚呢，就說我不玩了，你呢就不要讀我出來。但是會計就不肯，不肯就一定要拉他落水，然後還要發癲這樣就攻擊他，所以呢他才是還擊的。咁還擊嘅時候，因為當時咧嗰個房咧就好似做緊一啲裝修工程，咁有嚿磚喺度嘅，佢咧就好唔順，好唔覺意咁咧就攞咗嗰嚿磚出嚟， 好順手啦，就係啦，就搏佢啦， 打落個額頭嗰度，跟住咧搏暈咗佢啦，我諗係未唔知佢死唔死得佢咯，或者佢仲喺度掙扎啦，跟住就索性就碾暈咗佢，碾死咗佢，碾死咗佢，然之後又索性咧燒埋佢喎，咁樣都幾順便喎。 都不是話順便， 話法 係一定要一條龍做曬。 一條龍做係嘛，即係唔可以停。 佢焗住啊！ 焗住 ，OK， 好難為佢喎咁。好啦，咁啊跟住咧，但係佢上到庭嘅時候咧，佢又唔係咁講嘅。咁但係咧，不如呢度補充翻少少先。頭先咧咪話佢買咗把鋸嘅，買咗把鋸，點解冇鋸到屍咧？佢有個解釋嘅。 原來嗰把鋸個插蘇咧，係同佢學校裏邊嗰啲插頭係完全唔啱用。 因為平時呢啲嘢唔使佢做啊。完全連個插頭係咩都唔知道， 啱啫。 即係譬如你嗰把腳嗰個插蘇咧係方腳， 係方腳。 但學校嗰啲全仲未轉方腳，係圓腳。啱啱可能係嗰陣時裝修咧，所以未轉插蘇啊。 可能學校嗰啲仲係舊嘅插頭。 係啦， 咁即係其實佢可能 都冇諗過咁多嘢，即係冇諗唔到咁多嘢，因為當時到心都好亂啦，係咪先？諗到乜就買乜啦咁樣啊！即係聽聞人哋都係鋸絲㗎啦，多數都係用電鋸。誒咁佢咪就買把電鋸咯，係咪先？ 其實佢都好戇居喎，你夜媽媽喺學校開咗把電鋸有聲嘅都， 亦都相當嘈喎。 我學校應該都有校工噶嘛，係嘛？ 同埋電鋸一鋸咧，嗰啲血咧會飛曬出嚟。 係啊， 嗰時就康怡花園咧，咪講話啊嗰個女兇手咧，佢咪話佢最初係買電鋸噶嘛，跟住佢發覺咪咁樣就全部血一噴曬出嚟，跟住佢就走去咧改為咧買把。誒嗰啲用手鋸嗰啲手鋸啦， 佢啲手都軟喎。 係啊，咁但係起碼啲血咧唔會飛得咁緊要嘅，即係如果成間屋嗰啲牆都係血，咁啊好大鑊咯。咁所以佢呢個校長又唔知啊，當時咧就買咗一把電鋸翻嚟，咁點不知又真係咁搞嘢，又會唔啱嘅。咁啊，跟住佢又冇，結果佢就冇肢解到嘅。 係。 嚇，咁都叫做其實令到女死者都有翻條全屍，雖然即係最後都燒過啦，但起碼唔使肢解咯，起碼都。好啦，咁但係咧，當然啦，佢呢個校長啦，永遠一定係噶啦，講嘢梗係幾大都即係將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淨噶啦。一上到庭咧，仲推得緊要。佢上到庭嘅時候，佢講咩咧？佢改咗口供喎。佢初頭話自己有份噶嘛，嚇，跟住就話佢想唔玩，點不知人哋唔肯，佢先至錯手殺咗啦。但係上到庭又唔係咁講。 佢上到庭就已經係話自己係冇份嘅啦，已經係。不過嗱，我之後我再講翻點解佢會咁樣講啦。 係。啊， 佢最佢上庭嘅時候咧，就係話咧，佢自己知道呢個會計嚇，佢就有做咗呢啲咁嘅嘢。 係。係 啦，咁亦都有一張會計嘅支票咧，係證明佢係敛財嘅嚇，就想告發佢。 嗯。即係校長就話佢手上有啲罪證。 係啦。係 證明咗你呢個劉容梅咧。是呃學校錢， 呃學校錢， 是 啦， 就想告發他， 是啦， 咁令到對方咧就發難， 佢又發起癲上嚟咧，就好似一隻癲雞乸咁樣，就襲擊佢，是啦，再打佢，咁樣就又起腳踢佢，然之後咧就用力咧就攣住佢下體，令到佢好痛，係啊，佢攣住下體就冇錯啦，佢所謂攣佢下體就直情佢又好明確咁樣指咧，就係攣佢個陰囊。係啦，咁攣到佢好痛，佢喺好痛嘅時間咧，佢就好嬲。佢話佢咁大個仔未試過咁嬲嘅，咁嬲起上嚟咧，就揦起嚿磚頭咧，就剝落去度。 嗯，嗱，通常如果你講嘅嘢越仔細咧，人哋就越唔懷疑。 係啦， 即係好似阿齋藤咁，整到成份嘢咁樣，我好難懷疑佢講嘅嘢噶嘛，係咪先？嗱，咁仔細喎，係咪先？咁啊，黃世明當時咧就喺庭上咧。佢講嘅嘢就好仔細咯，我覺得佢逐個 step 鏈去邊度啊，即係陰囊邊個位置啊，咁講曬喎。咁如果我陪審員咧，我諗我都信嘅喎。即係而家個校長嘛，校長哇就人民質彬彬啊嘛，係咪先？俾張相大家睇下，頭先咧唔知睇得清唔清楚啊？第十四嗰張相啊，即係雖然掩住對眼啦，咁但係見到咧，即係或者啲人形容翻。 嗱呢張真係唔會睇到啊，上面角落頭 高好啲， 角落頭嗰張。 即係一般校長樣咯，校長嘅樣咯，係啦，即係唔會係奸啊，或者係你覺得佢會係講大話，即係好有誠信嘅覺得。咁啊，會可能個印象即係都係覺得，哎，咁我諗你都係被逼嘅啫。佢而且佢講到個對方又咁變態啦， 咁潑辣啦， 係啦，雞乸啦，係形容到咁差，咁所以咧，我諗當時會唔會令到陪審團都留低一個印象，即係偏幫咗呢個校長，可能都覺得佢係講真話咧。首先，你相唔相信佢講真話？ 我諗好主觀嘅一樣嘢就係話咧，嗱，首先頭先我講過就係講呢番説話咧，我覺得係有人教佢改咗口供去講嘅。 你講個人係 當然就係佢嘅辯護律師啦，教佢啦嚇，去改口供去講啦，但係。佢可能咧就針對陪審團啊，去相信佢係校長嘅身份去講出嚟，因為咧死者已經死咗啦，佢冇辦法幫自己辯護嘅，係啦，單方面就係聽校長講，咁佢最大的目的就希望洗到啲陪審團腦，令到佢覺得佢講嘅嘢係真實嘅。 但係前言不對後語喎，你同警察講，我唔理你係咪俾人喂警察嘅時候會俾人攣住 所以後期有啲嘢補充咗嘅，係啦，就係講到話佢有啲錯覺嘅嘢啦，係啦，呢個就後期我哋一陣間再講落去。 一陣間再講落去係啦。咁但係你首先前言不對後語又衰咗啦，我又覺得又扣分嘅呢樣嘢。如果你真係一由始至終都冇，咪由始至終咪光明磊落咯？點解你又喺警方你警戒公辭嘅時候，你又話自己其實有份咧咁樣？咁啊有啲。可疑啦，咁啊，而且咧之後咧，佢就越講咧就都幾神怪嘅喎，咁啊，齋藤不如講下，其實佢當時咧就 話點樣解釋佢點解要消失咧？佢點樣解釋咧？佢 佢竟然咧，佢會覺得佢即係聽到啲幻覺，咁就同佢即係就同佢講話咧，你將佢攞咗去燒， 即係人就講你攞去燒啦咁。 係啊，咁之餘咧，佢又覺得佢運阿劉玉梅嗰條屍落去咧，就好似將佢屍體運咗一架靈車一樣。 即係自己嘅私家 車，私家車就喺靈車， 佢就係靈車嘅司機啦。 係啦，嗰個靈車司機就帶佢一個地方進行一個葬禮。 係啦，咁而火葬 係啦，用一個火葬係啦， 即係受咗催眠咁。 係， 而且咧，佢就話當時其實佢喺個停車場咧，佢覺得自己喺個火葬場，佢就負責燒緊條屍，跟住咧咪有一對男女咪發現咗佢嘅，佢就話覺得嗰對男女咧，係佢嘅賓客嚟噶，嚟到咧呢個現場咧睇下佢點樣燒喎。咁甚至乎咧，佢見到呢個女仔喺度打電話嘅時候咧，佢覺得個女仔就係佢自己嚟噶。總言之咧，就即係都幾荒誕地咧，佢就話當時其實完全係幻覺，係驅使佢去咧燒呢一個屍體嘅劉玉梅嘅屍體嘅。咁似乎係咪即係令人哋要諗就係話佢係咪當時係精神錯亂咧？係唔係即係喺一個神志清醒之下做件事咧？ 佢係想俾人哋咁嘅，佢精神錯亂，神志唔清醒之下咧，就落咗份口供，咁佢可以成功去改口供，係啦。佢兜咁大個圈就為咗做呢樣嘢啦。 佢差館嗰陣時仲未醒，而家醒啦，而家醒啦咁樣。 即係我當日喺差館警察咧去 call 我嗰陣時咧，即係攞呢個警戒口供嗰時候咧，就其實我嗰陣時咧仲係一個迷幻之中嘅所以我講咗一啲我自己都唔知講咗乜嘢。佢先至有一個足夠嘅力量嘅 power 去證明佢後屘改嘅口供係事實啊嘛。 咁但係嗱，其實佢當時咧庭上咧亦都係講咗一啲嘢咧，嗱有啲奇案迷話到今時今日都仲記得，就話佢曾經咧喺庭上無啦啦白事咧講咗啲唔關事嘅嘢，就係咧我唔知係叫做會令到人加分定減分啦。佢就話自己咧係 叫做 縮陽 啊，縮陽啊， 點解啊？ 佢就話佢嗰個 冇講睇身心事好嘛？ 其實我真係唔明嘅，因為我都唔知道點樣嘅，即係我 俗語嚟嘅。 佢係咁樣講咧，縮陽咧就話佢嘅陽具咧係縮咗入去嘅陰囊裏邊嘅，天生嘅，即係佢覺得佢自己係一個性無能嘅人。 咁啊，點解有 仔女有受罪咧？ 佢認為自己係啊嘛，係啊，即係其實簡單嚟講，佢係一個自卑嘅。 有冇即場驗下佢身係咪咧？睇佢有冇講大話。 法官話咧呢樣嘢唔關事，成日提都唔好提添。同陪審員講話，大家當冇聽過，同案情無關。 嗱，但係呢個人咧就佢講呢啲嘢，好似咧就係咪要博同情分咧？ 冇錯。 啊，幾淒涼啊！我係一個咁弱者嚟噶嘛，無能噶嘛，嚇邊有咁兇狠會無端端走去謀殺？因為佢係俾人告謀殺啦，當時嚇佢曾經係想改誤殺嘅，但係唔肯啦，即係控方。咁啊謀殺我邊有咁兇狠啦？我由細到大都係一個弱者嚇，都係一個半殘廢半傷殘嘅我咁樣。咁而且咧，其實有啲背景講翻啦，就原來黃世明咧，佢後生嗰時咧就年青嘅時候咧就曾經好淒涼嘅，窮到咧就係要食粥水嘅，即係曾經有一段好苦嘅日子。 即係同我差唔多咯， 係嘛？食樹皮啊嘛，你 食粥水， 食樹皮， 食樹皮唔係我， 食樹皮食到你咁大隻咯喎。好啦，咁另外咧就亦都話咧，佢個仔咧曾經咧重病嘅，即係病到差唔多死嘅。咁後屘咧，因為佢就因為有一啲力量，令到顯示咗咧，令到佢後屘就信咗耶穌，即係覺得咧原來神可以救佢，拯救佢屋企人嘅生命。咁所以佢有一段咁嘅經歷咯。咁亦都係可能，當然你亦都會諗咧，就話一個咁苦盡甘來，亦都後屘咁有成就啦，做到校長。是不是更加令到他呢即不可以不衰得呢即不可以行差踏錯呢即如果他有什麼差池被人告他謀殺誤殺或者跟一些這樣的斂財的事扯上關係的話呢即他是很大鑊他什麼都沒有了是不是他那麼辛苦才得到今天成就那是不是這樣令到呢即他要千方百計去即卸責呢這樣但是當然庭上呢他就首先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說呢現在是告他是不是要甩謀殺呢一係就完全冇罪啦， 係啊， 嚇！一係就誤殺啦， 係啊， 嚇！咁佢咧就其實最後咧，經過佢一番嘅辯駁啊，唔知係咪叫狡辯啦嚇，咁樣就乜嘢精神錯亂乜都出曬之後咧，其實咧當時陪審團咧就點樣判罪嘅咧咁樣大家 咁樣聽聞咧，其實佢係陪審團啊審咗七日啦，有兩日係自己攞出嚟自辯嘅。阿黃校長， 其實真係自己好多得 嘅，係啊，佢攞咗兩日自己自辯，跟住咧就聽聞咧嗰兩日咧佢自辯好精彩， 係 七情上面， 七情上面亦都喊曬口咁話自己咧就性無能咁樣， 係啦，冇錯啦。 咁 其實最後咧就睇十三嗰張相，唔該十三，係啦。咁啊，經過咧就七日啦，一個禮拜嘅判決之後咧，九年判咗九年， 係咪少咗啲啊？ 當然都斥佢斥責啦，警法官斥責啦，手法惡毒啦，嚇、哇，月入五萬喎當時。校長 呢個九三年，好犀利， 月入五萬兩公婆。 啊，兩公婆， 兩公婆，佢自己三萬咯，佢老婆就係做一啲經理嘅級噶啦，都兩萬嘅。咁啊，其實屋企都嚇經濟相當富裕啦，又可以啊供到仔女去讀書，點解仲咁恨錢咧？ 但我又睇到喎，因為佢兩個仔都喺一個喺澳洲，一個喺紐西蘭讀緊書啦，係啊，都我諗都使幾多錢嘅。如果兩個都喺外國讀書， 咁唔通斂財係為咗要養仔？ 我想是可能有些開支開大了。 是阿 Maria 說呢，即是阿 Maria Low 呢，他說他的兒子都留位費啊。什麼留位費？600元一年的留個位， 即係唔俾六百蚊就。 我下次都決定東頭都要收翻啲留位。 即係唔俾六百蚊，咁啊冇得升班咯。 哦，咁樣噶，哇！呢啲係咪斂財啊？叫 唔知喎。 係，即係呢啲咁樣嘅古靈精怪嘅國家，呢啲咁嘅收費真係唔俾又唔得，唔俾又冇得讀。咁啊，所以當時咧就判咗九年啦。當然亦都有人話就係判得輕啦。你哋都啊，係咪都覺得奇啊？判得咁輕，誤殺。 因為而家佢判咗呢個誤殺啊嘛，所以就一定係啦。但問題就係大家覺得係謀殺定誤殺啫嘛。嗱，陪審團就信咗係六比一，係啦，就信咗係誤殺噶啦。 信咗誤殺，咁因為其實當時佢亦都即係將呢個女會計咧都算係幾惡魔化噶咯，佢即係喂咁，其實任佢講啫嘛，嗰陣時係咪妖魔化噶嘛？即係佢都係話佢。而且佢話講到話，我生平未試過咁嬲喎。如果一個人講個咁嘅説話，你都其實會偏向都信佢噶嘛。 但係佢同我其他女會計咧都幾好朋友噶，佢曾經借過錢俾佢開手袋， 好似開過廿幾萬，借過廿幾萬俾佢。 嗰個年代借廿幾萬俾人哋都幾犀利噶啦。 係，但係當然呢啲亦都係其實冇憑冇據嘅，我覺得。 咁係可能講出嚟嘅啫。 可能可以亂咁噏嘅，即係只要冇人辯駁反駁就得噶啦。咁但係咧就其實咧呢一間學校咧又騎呢啦。校長咧就喺九三年咧就判咗九年啦。嗱，事後咧其實佢有上訴嘅，九年都仲要上訴。咁啊，希望咧甩曬身啦。咁但係就法還呢一個維持原判啦，都係九年嘅判咗。咁但係佢即係九年，其實幾年就已經出嚟啦。 佢之前已經扣留咗十個月咧。 係啦，二千年前已經出咗嚟啦。但係去到零四年咧，話呢間學校好似受咗詛咒咁。下午校嘅校長咧。原來咧都係即係犯咗官非喎，係啊，點咧？ 咁下午校嘅校長 又係姓黃喎， 咁啱又姓黃，不過係光校黃。 光校黃啦，佢咧就退咗休嘅，但係退咗休先嚟犯法。 係啊，退咗休咧，佢竟然咧係即係經營呢個鳳樓啊，即係性工作者嘅工作室啦。咁亦仲係投資者添啊。咁佢用佢部分嘅退休金咧，就同即係一對黃姓嘅兄弟咧，因為呢對黃姓兄弟本身係一個裝修師傅嚟嘅。咁佢哋咧呢個三人組合咧，就喺一次嘅裝修嘅期間咧，就認識咗。咁而呢對兄弟咧，就即係同呢位退休校長其實咧，你試下投資呢一個事業。咁咧絕對可以幫你賺到好多錢翻嚟嘅，咁咧而佢哋咧亦都係一個好有計劃部署，甚至係話即係甚至連地點都揀埋，譬如喺尖沙咀，咁而佢咧甚至嘅計劃方面有 Plan A、Plan B 添啊。Plan A 咧就即係專攻呢個本地嘅妓女嘅，係for呢個租房服務嘅，而 Plan B 咧就係同呢個多數啦，都係一啲國內嘅妓女咧係做呢個五分帳嘅。 OK。我都話要加時嘅啦，佢講可能我兩句講完啦，講啲廿句，但係好好啊，唔係我意思話好好，即係咧我講嘢就有時太快，同埋咧漏咗啲重點同埋嗰啲細節。咁啊，齋藤就可以補充到呢樣嘢，就話原來呢個校長當時咧，即係佢放低支教鞭之後咧，就走去咧就從事呢、這個參與呢個淫業係嘛，就參與啲黃色事業。咁啊，振興經濟係嘛？咁 啊， 幾百萬嘅退休金咧，就係咁樣，即係用咗佢，同埋咧，即係個名譽都掃地啦，冇曬聲譽啦，曾經即係德高望重啊嘛。咁同時咧，呢間學校咧，講真都俾佢呢兩個校長咧都影衰曬啦，嚇！嗰廿幾三而家差不多半世紀啦嘅校譽。因為呢兩個校長都留低咗污名咯，我覺得。 但可能已經冇人記得噶啦，我哋今晚東頭提翻起。 好衰啊！我哋咁啊，呢個校長咧，呢個下午校嘅校長咧，據聞咧，其實當時咧，當年發生咗阿黃校長消失之後咧，其實嗰啲師生咧、老師啦，好多咧都同佢劃清界線嘅，即時咧就好憎呢個校長嘅。 即係平時就算對佢冇乜嘢都好啦。點解咁憎佢呢？因為佢話佢哋就話咧，喂，有冇搞錯？你喺庭上點樣會將呢、這個平時咧一個好好嘅好好脾氣嘅一個秘書咧，啊劉容梅咧，點解你可以將人哋講到咁差咧？即係講到人哋又話癲雞乸啊，成日為咗你係去自保或者卸責。咁所以佢哋咧當時就同佢咧就劃清界線。細成水火，但是唯獨是這個下午下這個校長呢就幫他講好說話的， 是 難道有份好衰啊， 但是兩即是很難，因為兩間學校體制完全不 同，很難過一些， 他們是一條數是會一起分的，就知道 唯一一條數一起分就是每五年一度的維修費，那裡都30万的，那是每上下午校就各分一半15万的，那 我感覺上，因為其實我看完這集資料之後，我會唯一的解釋為什麼會辯護呢，純粹我覺得他可能他都是一個教徒，即係以一個叫做即係主懷即係愛世人嗰啲嘅道理，即係希望覺得希望寬恕呢個人，或者希望俾機會呢個人即係譬如佢犯咗事，咁跟住服咗刑之後可以重新嚟過，咁希望即係唔好咁重啊，或者俾個機會佢之類嗰個感覺。 所以其實通常咧，如果你即係譬如話殺咗人之後咧，你又做一啲比較惡毒啊，即係醜惡少少嘅一啲毀屍行為，譬如燒屍啊、詐屍啊、肢解咧，你通常都會令到陪審員咧，即係對你好差印象嘅。即係就算佢證據可能唔係好夠，但係最後人哋因為對你真係講真的都已經即係已經投咗一個即係唔信任嘅一票啦。所以咧好多時都衰嘅。但我覺得呢單咧，亦都因為佢背景咯，即係我覺得即係有為人師表，或者佢平時啊，各人聽落去佢都係一個正人君子嘅。咁可能大家都會，而且佢喺庭上，我諗佢嘅辯駁係好好嘅，講真的。即係好有條理啊，好有說服力啊，所以令到啲人咧就都相信咧佢係即係自衛之下咧就錯手殺死對方嘅啫。咁但係其實最後都係諗唔明點解一個如果佢一個咁都有咁上下智慧啊人生經驗，點解佢會攞嗰條屍去個停車場嗰度燒嘅？我都仲係未諗得通。 其實咧，我 係咪真係幻覺？ 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咧幻覺就即係而家我真係有幻覺啦。 講嚟講我 唔係最重要咧，就有問題咧就係。他根本沒有一個很詳細、好長，即係諗得很周詳，去點樣處理條屍體。因為如果諗得到咧，其實就不會在那度燒啦。第一樣嘢，佢而家近佢屋企，最主要咧，佢又可能覺得那個地方佢有相對係熟悉， 安全感， 係啦，安全感，同埋佢逃走容易，佢自己覺得有熟悉那個地方。但係冇諗過，其實好多人會見到嚇。其實喺出風有提過啦，好似喺寶馬山上面都有好多地方係可以去做這個即係好隱蔽的地方可以俾佢做嘅嚇。但係佢可能根本冇揸架車上去，都冇研究過，因為佢對於嚟講太急啊件事，佢想盡快處理條屍體。但係我成日講一樣嘢。用燒屍的方法就是最蠢、最愚蠢，因為你一燒咧著火，著火有光有煙，係啦，會實引起人注意嘅。啊，咁我其實好多方法，你見其實東頭好多節目講，有啲係會埋咗去啊，有啲係掉落海啊咁樣嚇。其實點會比燒屍咧係更加係會穩陣啲，唔會俾人發現咯。 佢係蠢得好緊要喎，呢個 係啊，喺方式人哋唔知咁樣， 真係係咪佢就想人知咧？其實。想快啲盡快解決呢件事，因為有時都係有呢個情況。 我覺得就唔係嘅，佢應該係純粹就已經係警方嗰度去諗唔到點樣去用一個最好嘅方法處理啦。因為始終都係殺咗人啊嘛。 係，咁都點樣都好啦。其實九年咁，佢都希望係校長重新做人啦嚇。校長重新做人， 仲可以做翻校長嘅其實。 可以做翻校長，我相信唔得啦。我諗唔得咯。 仲係咯，個校譽都俾佢。 做教師又得唔得？ 我想他現在應該不是做這個教育， 你以前呢不是說過有一個 case 就是那些叫做什麼色魔呢，即是犯過那些風化案那些，後來都是做回教育事業被人吵過的嘛，以前肯定有這樣的 case 的，有這樣的案底， 是的是的， 為什麼可以做回呢？ 為什麼可以做回？後來就是因為那時候是不是因為不可以check他的案底呢？ 是的，咁啊，真係咁啊！不過如果真係改過自身，咁應該都俾機會嘅。我哋都要有精神嘅。咁啊嗱，咁講起呢啲咁嘅，即係關於啲錢銀嘢咧，我諗起一單咧，都呢度講下啦。即係我喺好多年前咧，我就喺呢一個中環咧，有個萬怡大廈咧，咪樓下有間百佳嗰陣時。咁我有間百佳度做咩咧？嗰時就做暑期工，就做一個位叫做telephone order clerk。咁其實做乜嘢嘅咧？因為啲住半山嗰啲人咧，佢哋咧就需要送貨嘅。不知400蚊以上就可以送貨嘅。咁我係做咩嘅咧？我就喺間鋪頭嗰度咧，喺個百佳嗰個一間房入邊咧，就負責咧啲人打電話嚟咧，就要落 order 嘅。 嚇，咁啊寫低佢哋要啲乜啦，咁樣，然之後咧就要係攞住嗰張單咧，就喺個鋪頭嗰度咧就執啲貨落個車度噶，都幾好玩㗎。 由落單到執貨 都做曬，係啊，好好玩㗎，好似推住架車去買 shopping 咁，其實係幫人哋執緊啲貨落個車度。跟住咧就會有一啲運輸工人咧，搬運工人咧就負責幫你 pack 好咗，就送去嗰啲半山度。然之後咧，咁咪有張單嘅，咁嗰個工人咧就負責咧將嗰啲現金收翻嚟嘅。譬如450元，咁佢就收翻450元啦，攞翻張單翻嚟啦。咁就由一個叫做大家姐嘅角色，嗰個大家姐其實係一個會計嘅角色嚟嘅，就負責咧 mark 翻啲錢嘅。咁後咧我就冇做呢份工之後咧，咁有一日咧就收到警方嘅電話啦。哇嚇死我！做乜事啊？無端端惹官非。咁就叫我去中環咧嗰個警署嗰度啦。今日就話咧喂，有人咧就話你咧呢、這個咩賄賂啊？唔係呢個即係有份呃錢啊？ 係 係啊！話你咧就將一啲嘅顧客嘅錢咧就收埋咗，咁樣有你份嘅嚇，咁樣話將啲錢咧俾咗你。我邊個咁樣講咧？喂，就係個搬運工人啦。 嚇！ 佢就話將啲錢俾咗你啊，咁你有冇攞過啊？咁樣我話嚇，我從來啲錢唔過去我手嘅喎，咁樣嚇。其實咧，我就完全冇過錢嘅，冇落過我袋嘅，冇一毫子落我袋嘅。咁佢就其實屈我咯，屈我話我，咁我就冇啊，我就咁即係嚇，我係光明磊落，我話冇啊，冇攞過咁樣。咁啊，跟住佢冇再查啦，冇再查我啦，咁就放咗我走。嚇，咁 即 係 其實健康咯 ，case 咪即是話個工人就收咗個客現金。 佢應該攞咗係好幾個客嘅錢，不過我諗唔係好多，應該可能幾千蚊嘅啫。咁跟住佢收埋咗啲錢之後咧， 就冇交翻俾公司。 係啦，咁跟住俾人哋拉佢，拉咗佢咧，佢就話冇啊，啲錢其實俾咗我， 已經交翻俾你， 交翻俾我啦咁樣。 但其實你唔係負責收錢， 因為嗰個會計就話佢冇收過啊嘛。咁啲錢去咗邊啊？我咪去咗呢個人度咯，呢個女仔度咯。咁所以咪就嗌咗我去，就諗住睇下我係咪有可疑咯。咁其實我係冇嘅咁咯。 係咪你當時有幻覺收咗唔知？ 我諗係有幻覺收咗，以為收白金啊，錯真係。好啦，咁今日咧就亦都好多謝各位奇案迷啦，繼續支持。東頭灣道99號啦，咁啊話咁快咧都係做咗3個多月噶啦，咁啊歡迎大家咧就繼續支持我哋啦，咁我哋都需要一啲捐款嘅，不過咧就唔係強制性嘅，唔係強制性都算噶啦，都算半捐款啊，可以義務工作啦，擺明係咪先？好啦，咁啊即係大家如果繼續都支持東頭咧，就可以去呢一個我哋嗰個會員登入嗰度啦，繼續按此付款啦。咁啊，可以透過 PayPal 啦，呢一個支付寶啦，又或者呢一個銀行入帳都得嘅。咁啊就有好多朋友咧都係成日話銀行入帳點解唔係即刻睇到嘅咧？係啊 ，sorry 因為要少少 要 check 翻， 要 check 嘅， 係啦，少少人手嘅，咁就需要兩三個工作天到啦。 你其實唔使嘅，我都係銀行入數嘅啫。 唔使乜嘢？ 唔使咁耐㗎，我都係銀行入數㗎嘛。 哦，因為有時如果你星期五俾咧，咁可能要星期一先有㗎。 唔緊要，總之多多支持呢啲 啊。咁咧就而 PayPal 咧就可以即刻睇啦，同埋支付寶咧都可以即刻睇嘅。咁我哋收費咧就係99元3個月，平均咧係4元一集，4元一集。我哋三個人做咧就每人個幾㗎啦，咁樣係咪啊？ 哇，係幾好啊！ 幾好啊！呢條數金 每人個幾 ？OK， 咁啊，多謝大家支持啦。咁啊，今晚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3晚繼續同一時間有東頭灣道99號，拜拜， 拜拜， 拜拜。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一個歡迎警界、賊界、人界、鬼界，全世界收聽嘅另類節目，逢星期三、晚上11點至12點半，花家姐、艾力力、阿文为你爆尽奇案猛料。